别心里面收集感动，给以后怀念。 爱的痛了，痛的哭了，哭的累了，矛盾心里总是僵着，劝自己要放手，闭上眼让你走，烧掉日记重新来过。上眼让你走，烧掉日记重新来过。 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，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，淋湿的昨天相聚。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请你珍藏这份情，从未对人倾诉秘密，一生首次尽吐心声，望你应承给我证明，此际心有共鸣，然后对人公开心情，用那金子环做证，对我讲一声终于肯接受，以后同用我的声，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， 如一世让我高兴，为你钟情倾我至诚，请你珍藏这份情，然后八年终你一生，用那真心之爱来做证。以后同用我的心，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， 愿意一世让我高兴，为你钟情倾我至诚，请你珍藏这

见过你，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，我就会想起你，笑着说：“哎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 会告诉你很多很多。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，我会告诉你我有个真。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，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。我会告诉你 伤口，一双冰冷了的手，诉算着岁月共热情变旧。寂寞渐渐地接近，风声里只向我招手。当天依靠我的心，带着美丽故事淡然退后。原谅你没法跟我走，早知爱是拒绝或接受，其实我说不出口。只恐我在你别去之后，想哭泣与心声一一退避，掩饰心中千个伤悲。深深一吻你的手，昨日美丽片段尽还你。情会或注定想恋过，却见我心死。过往与你那一切，盼望告别以后自忘记。原谅你没法跟我走，早知我是拒绝或接受，其实我说不出口，只恐我在你别去之后。爱得比你深，痛得比你深，与你两个世界如何之分。过得比你真，你不懂我心，却是最真。爱不起你心，伤不起你心，与你两个世界如何之分。爱得起你真，得不到你心，我对你那爱意却是最真。一一退避，掩饰心中千个伤悲。深深一吻你的手，昨日美丽片段尽还你。情会或注定想恋过，却要我心死。过往与你那一切，盼望告别以后自忘记。原谅你没法跟我走，早知爱是拒绝或接受。其实我说不出口，只恐我在你别去之后。爱得比你深，痛得比你深，与你两个世界如何之分。爱得比你真，你不懂我心，我对你那爱意却是最真。爱得比你深，伤得比你深，与你两个世界如何之分。爱得比你真，得不到你心，我对你那爱意却是最真。爱得比你深，痛得比你深，与你两个世界如何之分。爱得比你真，你不懂我心，我对你那爱意却是最真。爱得比你深，伤得比你深，与你两个世界如何之分。爱得比你真，得不到你心，我对你那爱意却是最真。

情翅膀，为我祈祷祈祷。祝你我们重聚在这老地方，多少的心事慢慢品尝，很遗憾彼此从前的绰号，痛快的笑一笑。老朋友，爱与愁，点点滴滴在心头，今夜与你在忘情的分享，直到泪。